了图书馆。标准情人应该怎么样？是否和电影也一样？吹风淋雨晒太阳，来证明爱的比人强。可是我没想过那么多，决定爱你以后，只盼望真心会让你感动。说我不够温柔，不懂幽默，爱不常说出口，我却只想给你没有秘密，没有面具，真实的自己。请你相信，标准情人只能活在想象世界里，感受我的真心，陪你欢笑，陪你叹息，让你感动，你总

身与初心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 个别航空公司呢推出了乘客可以携带宠物上飞机的服务，对于铁路能不能推出这样的服务呢？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运副主任黄鑫表示说，前几年铁路部门已经推出了导盲犬乘火车的服务，至于乘客是不是可以携带宠物上车，还要进一步研究了。 只是在我时的美。 天天里手痛的环节，你突然起立上先吗？